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啊！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北方呢，已经是逐渐进入到了冰天雪地的季节。那么说到出国旅行，向着温暖的目的地前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候，地球的另一端正在进入初夏。今天啊，咱们就来说说大洋洲了。大洋洲主要包括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地方。如果您是第一次前往大洋洲的话，走澳新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远万里飞到这儿，关键经典的景点一定要走到，咱们不能留下遗憾。澳大利亚的精彩主要是集中在东海岸，从北到南绵延上千公里。那新西兰呢，是南北两个岛，一个都不能少。特别是有了哈利波特在新西兰取景，使得这里是名声鹊起。如果您已经是一位旅行的资深人士，我想您已经知道啊，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佳的方式就是自驾。不过呢，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呢，还是要先从初级的一些线路开始。现在大家伙呢就可以关注974乐趣特价游，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收入囊中吧。那首先呢，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条闪购的线路，我们将按照出发的时间顺序来介绍哈，请您注意收听。他们分别是2019年的1月15号出发，澳大利亚双大堡礁加大洋路10日经典之旅，市场价呢是每人21,800元。那么今天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20,999元。这条线路是直降了800元。那么第二条线路是2019年的1月27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11日冰河湖游船加库克山观星深度体验之旅，市场价是每人30,800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同样直降800元，每人是29,999元。第三条呢是2019年2月3号出发，国航直飞澳大利亚汉密尔顿岛新型大堡礁浪漫10日游，市场价每人29,800元。那今天我们是直降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28,999元。第四条，2019年2月4号出发，国航直飞纯玩无购物澳大利亚双外堡礁加大洋路9日经典之旅，市场价呢每人是28,800元。今天呢我们直降800元，乐趣闪购价是27,999元。第五条是2019年的2月5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迪亚瑙萤火虫洞11日之旅，市场价每人是30,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800元，每人29,999元。 那最后一条呢是2019年2月7号出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绝代双骄畅玩12日之旅，市场价每人是33,800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32,999元，也是只降了800元。那我们诚意满满的乐趣闪购价呢，比市场价每一条都是只降了800元。那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我们的栏目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直接下单了。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具体的行程当中去看一看了。那么刚刚介绍的这六条线路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咱们找几个点啊逐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澳大利亚的蓝山国家公园，它呢是坐落于大分水岭的蓝山地区，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公园的最高海拔点呢是1215米，最低点只有海拔20米。园中有高山、峡谷、河流、瀑布、丛林等多种宏伟的景观，拥有最复杂的山路系统。那么其中啊，最早的山道呢，可以追溯到1852年。走在陡峭的楼梯式的狭窄山道上，游客能够感受历史悠久的古道韵味儿。站在蓝山的高处，还可以欣赏公园的三姐妹峰。公园中的野生动物也是相当丰富，比如说像考拉、狐狸、野牛等等。那么考拉的数量有1900只之多，最知名的植物啊，则是尤加树，它是澳大利亚的国树了。三姐妹峰呢，是蓝山国家公园的标志性山峰，三座山峰紧挨着矗立在蓝山之巅。山峰的名字分别是米艾尼、温拉、甘尼杜，它们的海拔也都在900米以上。那三姐妹峰有个凄美的传说啊，怎么讲呢？相传啊，年轻貌美的三姐妹爱上了相邻部落的三兄弟，但在当时不同部落之间的婚姻是被禁止的，兄弟不甘接受不公的法律，于是两族之间便爆发了战争。巫师为了保护三姐妹不受战争的伤害，便将她们变成了石头。后来巫师在战争中牺牲，便只留下三姐妹峰永远守望着蓝山山脉。在这里，空中缆车是蓝山国家公园的经典游览项目，坐在缆车上，游客可以获得观看蓝山美景的全新视角。缆车顺着绳索在距离谷底300米的高空滑行，低头俯视脚下的峡谷显得更加惊险幽深，极目远眺散发着蓝光的蓝山山脉高低起伏，一直延伸到远方的云彩之中。随着缆车的前进，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平时只能在山脚仰望的山峰，当然了，还包括著名的三姐妹峰。好，在接下来我们就再去电影《指环王》的拍摄地，著名的星空小镇 Ticabo。 这个小镇呢是位于同名湖泊的南端，可以尽览碧蓝的湖水，远处的小山和雪山作为背景，风景如画。湖面并不是太大，但它的美是很有特点的，也许是不少人一生见过最有特色的湖泊。这里的风景就像是牛奶一样润滑着周围，整个湖泊的颜色是碧蓝色的，混合着牛奶的乳液，也呈现出了一片牛乳蓝的风景。看了之后啊，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亲切，也许你会惊讶于大自然的杰作。如果是换一个角度的话，这里的颜色又会变成其他的颜色，总是会不断地给你惊喜。周围非常的稠密， 在禁区的湖泊看上去水源特别浅，十分的清澈，就像是一块眼镜一样。这里仿佛有很多风情，在湖泊的边缘地带还有很多鹅卵石分布。 Tekapo 总能给你一些出奇的景观，这里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也没有乡村中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里仿佛只有雪原，还有其他的一些湖泊和景观。不过在湖泊的中央地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水鸟，它们喜欢站在巨石之上，欣赏着周围的一切。这里虽然没有一望无际的风采，但它的风景却十分精致，它没有其他景色的斑驳，却有自己的婉约，没有古建筑的特色，却有自己的魅力。这里是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地方，这是大自然的杰作。那么究竟有多美，多么有特点，还得等您啊亲自去看过才知道。所以说现在您不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那在我们的节目介绍当中的这六条去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线路，您可以先了解详细的情况，同时参与抢购我们今天的这六条闪购路线。好了，我是高磊，祝您好运了。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在等你。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美景。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蒂阿瑙湖，它是位于新西兰南岛西南部的山区，湖长61公里，最宽处是9.7公里，面积344平方公里，湖水深276米，是最大的南部冰川湖，主体湖呈南北走向。湖面西侧呢有三座大型的峡湾，分别被称作是北湾、中湾和南湾。湖的东面以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区为主，西侧则是一片宏伟旷野的森林和山区。开普勒和莫奇森山脉海拔大约是1700米。蒂阿瑙湖的大部分区域处于峡湾国家公园和蒂瓦西普纳莫世界文化遗产之内，岸边有两座小镇，蒂阿瑙呢是最大的一座。蒂阿瑙湖两岸山底下有一个迷宫般的地下溶洞，里面有数不清的发着光的萤火虫。到蒂阿瑙的游客几乎都要去这个蒂阿瑙最出名的萤火虫洞去看一看这难得一见的萤火虫。这个萤火虫洞距今已经有12000年的历史。据传呀，蒂阿瑙萤火虫洞神秘消失了许多年，只有古老的毛利语地名暗示着它的存在，它的意思是有漩涡急流的岩洞。直到1948年，当地探险家 Lawson Bloss 再次发现了这个大约有200米长的溶洞。这里只能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行，沿途要经过大大小小的瀑布、漩涡，最终抵达微光闪烁的萤火虫洞穴。蒂阿瑙萤火虫洞是一个被酸性湖水石穿的地下岩洞，洞内温度始终是保持在8到12度。被发现之后，这个岩洞就成了蒂阿瑙湖畔最引人入胜的去处了。事实上，蒂阿瑙溶洞呢，只不过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岩洞的下层，巨大的岩洞一直向下延伸到它北面数十公里之外的米尔福德峡湾的下面。新西兰的萤火虫与中国的品种不同，它没有翅膀，不会飞，是一种透明的粘性蠕虫，就像啊我们见过的蚕宝宝一样，静静地爬在洞壁上一动不动，发出光亮。它们靠吐丝觅食，大量的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吐出的长丝就如同珠帘一般晶莹剔透，反出蓝光。 这是个神奇的洞穴生物，在黑暗中发出亮光，是它们为生存而产生的奇特功能。萤火虫宝宝怕光，怕声音，所以进洞内要保持安静，拍照时不要开闪光灯。亲临满天的萤火虫的亮光，体会如点点繁星包围着的感觉，足以感受自然界生命的神奇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去到的目的地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曾经介绍了有六条线路，分别是2019年1月15号出发的澳大利亚双大堡礁大洋路十日经典之旅，闪购价每人20,999元，以及1月27号出发的新西兰南北岛11日冰河游船加库克山观星深度体验之旅，今天的闪购价每人29,999元。第三条呢是国航直飞2月3号出发的澳大利亚汉密尔顿新型大堡礁浪漫十日游，我们的价格闪购价每人28,999元。第四条是2月4号国航直飞出发纯玩无购物的澳大利亚双外堡礁大加大洋路九日经典之旅，乐趣闪购价27,999元。第五条呢是2月5号出发的新西兰南北岛萤火虫洞11日之旅，乐趣闪购价每人29,999元。最后一条呢是2019年2月7号出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绝代双礁畅玩12日之旅，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32,999元。好了，那现在大家伙儿方便的话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来关注您喜爱的一些线路安排。好了，那接下来下一站我们去到的就是大堡礁。大堡礁呢是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最后一个有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行程安排的目的地，当然了，这个地方是在澳大利亚，我们接下来去了解一下，这是一个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如果说袋鼠和考拉是澳大利亚的盟主，那么大堡礁就是它的门面，毫无疑问的颜值担当。正所谓颜值越高责任就越大，大堡礁基本属于绝大多数游客前往澳大利亚旅游的主要原因了。大堡礁纵贯了澳大利亚的东北沿海，北起热带北昆士兰，南到班达伯格，海岸线绵延2300公里，面积将近3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最广阔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由大约2900座珊瑚礁、600座陆岛和300座珊瑚岩礁组成，占世界珊瑚礁总量的10%。大堡礁区域的珊瑚礁已经在此生长了2500万年，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最大珊瑚生态系统，距今大约是6000到8000年的历史。这里是国际公认的世界最大自然奇观之一，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里被誉为世界上最健康的珊瑚系统，这里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从外太空看到的生态系统。时光潮汐再加上一颗沧桑变迁的星球，于上千万年前造就了大堡礁。大堡礁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里居住着超过了300种石珊瑚和软珊瑚，1500种鱼类，以及世界上的7种海龟里的6种小丑鱼，我们熟悉的电影《海底总动员》的小尼莫，大堡礁的标志之一。它们鲜亮统一的外形成了一道醒目的风景。它们通常为了躲避潜在的捕猎者，会躲藏在海葵有毒的触角之下，有没有很可爱呢？简单来说啊，大堡礁根据距离海岸的远近分为内堡礁和外堡礁。内堡礁就是距离海岸较近的堡礁，这是游客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因为近海比较便宜。比如说绿岛大堡礁是唯一珊瑚礁和热带雨林共存的珊瑚岛。外堡礁啊，就是外海大堡礁，距离海岸比较远，大堡礁保存比较好，海底比较美，越外海其实就越美。比如摩尔外海比较适合家庭，而诺曼外海呢，则是多位国家元首造访过的高品质的大堡礁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乐趣闪购产品，为您呢再重复一下，您听好了，分别是第一条线路，2019年1月15号出发，澳大利亚双大堡礁加大洋路十日经典之旅，市场价每人21,800元。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800，每人20,999元。第二条是2019年1月27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11日滨河湖游船加库克山观星深度体验之旅，市场价每人30,800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29,999元。第三条呢是2019年2月3号出发，国航直飞澳大利亚汉密尔顿新型大堡礁浪漫十日游，市场价每人29,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28,999元。第四条是2019年2月4号出发，国航直飞纯玩无购物澳大利亚双外堡礁加大洋路九日经典之旅，市场价是每人28,800元，那么乐趣闪购价是每人27,999元。第五条线路，2019年2月5号出发，新西兰南北岛迪亚瑙萤火虫洞11日之旅，市场价是每人30,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29,999元。最后一条呢是2019年2月7号出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绝代双礁畅玩12日之旅，市场价每人33,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32,999元。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有关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这些乐趣闪购线路，我们比市场价每一条线路都是直降了800元，哎，是不是很有诚意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距离本期节目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的闪购活动也要结束了。现在您就抓紧时间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了解到这些线路的具体行程，更可以少花钱享受高品质的时尚之旅。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好啊，我是高磊。那又到了今天的游轮趣玩单元，给您带来下面这两条日本的行程线路，一起来了解一下。一条呢是明年1月6号出发，厦门登船去往宫古再回到厦门的4晚5天海上之旅，乐趣价是每人1,499元。您没有听错，今天我们的乐趣价是每人1,499元。那么另外一条呢是明年的1月19号出发，厦门登船去往冲绳再回到厦门的4晚5天海上之旅，乐趣价是每人1,599元。没错，就是每人1,599元。哇，那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就可以呢以比市场价低近1,000元的价格把这两艘游轮的线路收入囊中了，是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呢？当然了，我们平台上所有的游轮产品只要还有剩余仓位，您都可以随时购买。好了，这里是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您的收听。您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的凌晨1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悲的轻轻结局。我那美丽的蝶从此不再飞翔，只为你，只为你美丽。被你轻轻死去，我那防卫的面具从此没有秘密，我再也不能不能躲避。这一经展开的春季是本密密麻麻的日记，写着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这一经展开的春季是本密密麻麻的日记，写着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轻轻结局，我那美丽的蝶从此不再飞翔，只为你，只为你美丽。轻轻死去，我那防卫的面具从此没有秘密，我再也不能不能躲避。这已经展开的春季是本密密麻麻的日记，写着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这已经展开的春季是本密密麻麻的日记，写着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这已经展开的春季是本密密麻麻着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这已经展开的春季是本密密麻麻的日记，写着爱你爱你爱你。 记得那是在201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歌词朴实细腻，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下面我们来听听歌手姚贝娜翻唱的版本。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养

方向，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风，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 是年轻歌手华晨宇翻唱的那首老歌《趁你还年轻》，在新的一天来临之际，也让我们与这首歌彼此共勉吧。我是云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阙歌，我们下周一的凌晨一点半再会。 也许你不相信，你也许没留意，有多少人羡慕你，羡慕你年轻，这世界属于你，只因为你年轻，要抓得紧，回头不容易。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只因为他们曾经也年轻。